告诉他们的孩子，这样的这个文化就这样生生不息的延续下来了。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大武器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还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事，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老板从柜台后抬起头，淡淡地说：“ 你又捡奇怪的东西回来？ 不是东西，是人啦。”好像是在巷子里被流氓刺伤了，但钱包和手机都没被抢走。 医生毫不客气地把捡来的男人放在店里的案几上，查看他腰间被刺的伤口。老板皱了皱眉，自然不是因为看到了那个狰狞的伤口，而是在担心那张明代的盘纹镶金紫檀木案几被弄脏了无法清洗。 怎么不送去医院？ 他昏迷时说不要去医院，幸好我刚出外诊回来，随身带着急救箱。 医生把男人的上衣全部褪去。 老板，你店里不能再亮一点了吗？这么暗我怎么急救啊？ 不满意的话，慢走不送。 老板懒懒地扫过去一眼，目光却在瞬间定住了。 唉，将就吧。 医生叹了口气，却突然发现老板站在他面前，死死盯着男人胸前的项链吊坠。医生好奇地看过去，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怎么是玉做的？真是奇怪，不过我还在长命锁呢。 他一边说着，手上的动作却一点都不受影响，快速利落。 这不是普通的玉，是水苍玉。 老板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颗拳头大的夜明珠，本来昏暗的屋内立刻亮了起来。医生大喜，用镊子捏着老板的手指，往他那个方向扯了扯。 水苍玉是什么玉？ 玉色似山之玄而杂有纹，似水之苍而杂有纹。这句里就含有山玄玉和水苍玉两种玉石名称。古时候诸侯王公佩戴山玄玉，大夫官员佩戴水苍玉。 老板眯起双眼，低头仔仔细细地看着那个沾了血迹的基督像。医生在一旁看着老板的双眼泛着夜明珠反射的绿光，觉得老板似乎很想把这个基督像占为己有。 不行，人还没死呢，怎么可以杀人越货？ 医生轻咳一声，手上加快速度开始缝合伤口，嘴上继续发问： 你说的是我国古代吧？可这是个基督像吧？难不成那官员喜欢洋玩意儿？ 但以礼书第十六章第六小节，无神基督的身体似水苍玉，真是有趣的古董。水苍玉对于灵魂的吸附能力最强，往往可以让无主冤魂依附在上。哎，这玉料好像有点熟悉。 老板在他身后低声说是什么，但医生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正专心缝合男人腰间的伤口。睁开眼睛的一刹那，宁琪琪觉得自己像是从什么模糊的噩梦中醒了过来。 我居然梦到自己死了，而且还附身到杀人犯的身上。 你醒了？ 一个清冷的男声忽然传来，让正在发呆的宁琪琪一怔，才回过神，打量自己究竟身处何地。屋内只有昏暗跳动的灯火，视线所及的古物让宁琪琪瞠目结舌。要不是坐在柜台后那名男子拿着本刚出版的畅销书，他真以为自己穿越了。宁琪琪试着坐了起来，这才发现在他身边的躺椅上还躺着一个人，正一脸疲惫地睡着了，好像就是他昏迷前遇到的那个人。他看着手上打的吊瓶，便知道自己被他救了。 谢谢。 宁琪琪刚开口说话，就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不是以前的自己了，但骤然听到自己发出的是男人声音，还是不能接受。 你好，这里是雅舍，我是老板。 坐在柜台后的男人站了起来，他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右肩上绣有一条栩栩如生的赤龙，一双炯炯有神的龙眼好像在紧紧地盯着他。一阵风吹过，他才发觉到自己身上竟然赤裸着没有穿衣服，惊呼了一声，连忙把毯子裹在身上。虽然一个大男人做出小女生扭捏的动作怎么看怎么恶心，但就算他现在的身体是男人，他还是不习惯上身不穿衣服。正当宁琪琪不知如何是好时，那个老板突然说了一句话，让他惊呆了。 姑娘，能告诉我都发生了什么事吗？ 宁琪琪赶紧拉开自己身上的毯子看了一眼。 我没有变回来啊，这人怎么看出来我其实是个女的？ 老板，你眼睛长哪里去了？管这么个大男人叫姑娘？ 医生并没有睡得太沉，宁琪琪起身时他就醒了过来。他戴上眼镜，检查了一下伤患的情况，皱眉道： 虽然你的伤口我帮你缝合好了，但保险起见，你最好还是去一趟医院吧。 宁琪琪却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只结结巴巴地向老板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是女生？ 医生正巧在给对方换绷带，对着那平坦的胸肌，医生如遭雷击。 你是女生？ 医生想，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面前这位是个纯爷们儿啊。 我想一切都是因为你身上带着这个水苍玉基督像，你可以讲讲你的遭遇，说不定我能帮你。 老板淡淡地说。宁琪琪迟疑了半晌，终是把他遇到的整件事都对两个人和盘托出。由于回忆到自己睁开眼睛就看到自己尸体的那一刹那太过于恐怖，宁琪琪忍不住哭了出来。医生看着一个一米八的高大男人哭得梨花带雨，两手握拳，一脸娇憨地揉着眼，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待他讲完之后，还是抽了张纸巾递了过去。 也就是说，你现在其实是个杀人犯？ 我是被害人呐。等等，你是相信了我说的话？ 宁琪琪停止哭泣，瞪大双眼。 嗯，相信了。 医生看了一眼身旁站着的老板，他并不是相信他，而是相信老板。虽然移魂附身的事情很诡异，但再诡异的事在老板身边他也见过。突然医生皱了皱眉， 老板衣服上的红龙怎么好像动了？我发誓，刚刚那条龙的尾巴动了一下，这是不可能的吧？肯定是我没睡好眼花了。 医生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请问这里有没有镜子？ 宁琪琪轻呼了一口气，虽然不能保证这两个人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但能有人倾诉一下也让他心里好过多了。老板点了点头，从旁边的多宝阁上拿下来一面古朴的铜镜。宁琪琪深吸了一口气，把铜镜翻了过来，在模糊的镜子里浮现了一张俊逸的面孔，儒雅俊秀，刚刚二十出头的样子，而且看起来有些面熟。宁琪琪忽然想起来一个人，吃惊地放下铜镜。医生从柜台上拿起老板刚刚看的那本书，递到了宁琪琪的面前。 没错，如果我没记错，这本最近大卖的推理小说 Listen 就是你写的。 在书的封底上印着一张帅气飞扬的俊脸，就和他刚刚在铜镜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宁琪琪盯着面前的镜子，颇大的落地镜里照出了一个容貌俊美但脸色苍白的男子，清晰的连睫毛都看得一清二楚，让宁琪琪无从逃避。据说镜子里的这个人叫萧霁，大名鼎鼎的推理小说作家萧霁。宁琪琪现在是在医生的家里，那个好心的医生收留了自己，他腰间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医生每天会出门上班，不算大的屋子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可是他总感觉这屋里并不只有他一个人，这种感觉在他照镜子时便越发的强烈起来。宁琪琪看着镜子里那张脸，就像对着一个陌生人，但偏偏这张陌生人的脸会随着他的表情变化而变化。宁琪琪忍不住去触碰胸前的那尊水苍玉基督像。 听那个老板说，我的灵魂附身到萧霁的身上是因为这个挂饰，可是这个挂饰怎么看都很普通啊。我应该是在做梦吧。 宁琪琪皱着眉叹了口气。一个突兀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宁琪琪只觉手心里的基督像突然发热，定睛一看，赫然发现镜子里多了一个人。 我倒宁愿是在做梦。 他尖叫一声跌坐在地。再看他面前空荡荡的，哪有别人？可是当他的视线再度落回镜子上时，一个和他现在的身体一模一样的男人正优雅地站立着，微微俯身看着摔在地上狼狈的他。 唉，好歹我长得这么帅，你别浪费我的身体了。 那人夸张地叹气道。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镜子里现在有两个萧霁，一个是实体，一个是虚体。那个人和镜子里的他一样的面容，一样的五官，甚至连穿的衣服都一样，只是看起来是半透明的，像鬼魂。 你是萧霁？ 宁琪琪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到无论再出现什么状况都可以冷静对待的地步了，所以就算大白天看到鬼魂他也不是很在意，只是朝四周张望了一下， 确定这鬼魂只能在镜子里看到，在空气中看不到。 没错，我是萧霁，你现在这个身体的正牌主人。喂，小姑娘，你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半透明的萧霁皱了皱眉，看起来也很困惑。宁琪琪无奈地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我还指望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呢，凶手。 宁琪琪咬牙切齿地说。萧霁一呆，然后抱着肚子哈哈大笑道。 你以为我是凶手？虽然我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很清楚自己是不会无聊到一个人去 KTV 包厢唱歌的。 宁琪琪愣住了。 你是说凶手另有其人？可我还把凶器上的指纹都擦掉了。 我只记得那天是我到这个城市的第一天，后来的事情我全部不记得了。 萧霁摸了摸下巴，想了片刻后打了个响指，洒然笑道。 不记得也没关系，我们这就去现场看看吧。 现场？ 宁琪琪锁紧了眉，一来是重回自己死去的现场有点害怕，二来…… 你不怕警察把你抓起来？ 怎么说，我也是写推理小说的，怎么也能看出来点蛛丝马迹。走吧走吧。 镜子里的萧霁蹲了下来，和宁琪琪平视。他拍了拍宁琪琪的头，笑得一脸灿烂。明明应该是什么都碰不到的，但看着镜子里的萧霁的笑容，宁琪琪真的觉得有一只厚实温热的大掌拍了拍他的头，让他整个人仿佛都有了勇气。 哦，对了，出去前要把胡子刮了，还有要换套衣服，把我打理得帅气点呀。 宁琪琪看着镜子里笑呵呵的萧霁，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镜子里的两个人有着一模一样的相貌，一个满脸阴郁，一个满脸笑容。前往案发现场的路上，想到当初一睁眼就看到自己尸体的那个恐怖画面，宁琪琪浑身都泛着寒气。刚才萌生出的一点勇气，现在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只有胸口的水苍玉基督像还留有一片温热。他知道萧霁一直在他身边，但他却看不到，只是在偶尔经过玻璃或者镜子的瞬间能看到他紧锁眉头的侧脸。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知所措，原来他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无所谓。他有父母吗？他有朋友吗？他有喜欢的人吗？还有他的读者，现在他死了，这些人都会为他难过吗？我好歹还有身体，可以说话，可以走动，可以和人沟通，但他只剩下了灵魂，没人能看得到他，没人能听到他的声音，没人能证明他的存在。 想起爸爸妈妈，还有自己一大群的好朋友，宁琪琪不禁觉得鼻子酸酸的。 人死不能复生，我已经无法再活过来了，但至少我一定要抓住那个杀害我毁了我一生的凶手。 宁琪琪瞥了眼玻璃门反射的那个身影，觉得他看起来有些落寞。他不知道如何安慰对方，只能打起精神走到 KTV 里订了一间包厢。正当他在前台付钱的时候，一抹熟悉的身影从他面前闪过，匆匆往案发包厢的方向走去。他不会看错的，那正是他的好朋友罗佳。 罗佳为什么在这里？他重新回到这里有什么目的吗？他会和我的死有关系吗？ 宁琪琪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她总觉得遇害那晚遇见罗家的时候有哪里不对劲儿。 他现在明白了， 罗家是个推理爱好者，而萧霁是著名的推理小说家。我之所以认得萧霁，是因为罗家还买过萧霁的小说。那为什么当晚罗家没有认出萧霁来？ 宁琪琪越是往深处想，越觉得心寒。 啊，我这是在怀疑自己的好朋友吗？ 宁琪琪独自一个人在 KTV 里想出了一身冷汗。她摇摇头，既然有疑惑，那就去查个明白吧。她按萧霁所说的，把音乐声调到最大，看准一个没有人的时机走出来，绕过擦身而过的服务生，若无其事地走向当天她被杀的那间包厢。包厢的门并没有关好，似乎是有谁已经来过了。推开门，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包厢的地毯已经换过了，包厢只有顶棚开着一盏小顶灯，直直地照在黑色的大理石桌面上。那里摆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白色的菊花。宁琪琪仍然会想起那晚她一睁眼看到的景象，在看着这灯光照射下泛着光晕的素白菊花，她忍不住站立了一下。 看来警方已经把这里查了个遍。 空荡荡的阴暗包厢里，萧霁的声音在黑暗中悠悠传来，一股凉气从她脚底直冒，更添几分诡异的气氛。宁琪琪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难不成你还真以为警察和你小说里写的那样废柴啊？ 唉，我来这里其实还想看看能不能想起来什么。 萧霁的声音在房间里飘忽不定，听起来像是在四处查看。宁琪琪盯着桌上的那束白菊发呆，过了片刻，他忽然说道： 如果我们只能保持现状了，该怎么办？ 他也不知道为何冒出来这句话，也许是下意识地相信萧霁不是杀死自己的凶手，那么很自然地便开始考虑以后的事情。 我能站着别人的躯壳过下去吗？就算我很想，身为主人的萧霁也不会允许吧。可我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黑暗中传来萧霁轻快的笑声。 傻瓜，先别想那些没用的，快看包厢的右上角。 宁琪琪抬头看到他说的那个位置亮着一个小红点儿，他惊声道： 那是监控器。 没错，我想监控器里应该录下来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走，我们去监控室问问。 说得倒轻松。 宁琪琪低咒一声又说道：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